Happy New Year！ 多谢你哋，好正啊！我好开心，真系好正啊！大家一齐跳啊嘛！ 笑我新蚊也不够胆，笑我的天性不够奸。乐观的心不冷，我全凭傻劲，行过重重难关，信心得到称赞。我要放心放胆去冲，我要上广阔的太空，豁出几分英勇。